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馆长用拐杖跺了跺地面，叹气说： 哎，今天雅舍一天都没开门，我昨天用一尊战国炼丹乌金小鼎换了他三件古董，本来今天还想来问问他关于那尊鼎有什么收获，却发现他居然没有开门。哎， 馆长说的痛心疾首，显然是觉得自己亏大发了。医生虽然对古董不太了解，但也知道雅舍店里的东西都是无价之宝，更因为他们稀奇古怪各有原因，才没有任意的卖出。他也曾见到馆长或者其他有钱人软磨硬泡，老板却对他们开出的高价无动于衷，可转身就有可能会以低得极其离谱的价格卖给走入店中的那些不识货的人，或者干脆走在路上就开始坑蒙拐骗，天价般的古董就那么随便送出。所以用三件古董来换一尊小鼎，恐怕那尊小鼎来历一定不简单。不过医生想归想，却无意和这个脾气暴躁又非要装绅士的馆长纠缠，笑着聊了一两句，便借口要送同事回去而告别了。一路无话，在送叶浅浅回到住处后，医生目送着他消失在楼道口，撑着伞转身离去。 什么都没发生，看来是我想的太多了。 见左右无人，医生心情颇好的转了一下雨伞，看着雨滴在四周飞溅而落，仿佛甩开了心头郁结的闷气，他开心地笑了起来。第二天仍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医生站在告示板前寻找着今天他的手术安排，正巧纯哥这时也来了。医生笑着同他打了招呼说： 听说昨晚的手术很成功，行啊你。 那是，有哥出马，一个顶俩。 纯哥非常得意，其实昨晚的手术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病例，但是却是他首次担任主刀。虽然是因为主任不能及时赶回来的缘故，可是对他意义重大。纯哥笑了两声之后，觉得自己也要收敛收敛，轻咳道： 其实也亏得做第二助手的叶浅浅，别看人家长得漂亮，居然会用荷尔斯德缝合法，要知道我也是去年才刚学会的，你看你不信吧。 要是当时你在场，肯定也会被镇住。 医生是被镇住了，但却并不是因为叶浅浅会什么荷尔斯德缝合法。 昨晚手术的时候叶浅浅也在，这不可能啊。 医生的目光停留在面前的告示板前，昨天晚上的手术安排表还没有拿掉，在下午5:30进行的紧急手术里，叶浅浅的名字赫然在列，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手术安排不会出错，因为会涉及医疗责任，纯哥也不会说谎。那么当时我送回家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医生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气从脚底瞬间顺着脊梁蔓延到脑后，霎时手脚冰凉。医生决定再也不带雨伞了，不管雨下得有多大，他宁可淋得全身湿透回家，也绝对不带雨伞了。若说之前医生只对老板的话有5分相信，在亲身经历之后已经变得毫无怀疑了。 我连雨伞都不带了，这下就不会有人能从我手里借走伞了吧？就算是妖精也办不到啊。 医生如此这样以后，也就不再去为此事多费心神了。毕竟已经到了年底，各种手术还有年终总结、年终评定就已经够他忙的了。而当他每天冒雨奔回家时，都会发现雅舍的大门仍然是紧紧锁着。 也许老板是回家过节了吧，虽然老板看起来应该是孑然一身的感觉，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肯定也会有家人的吧。不过印象中前两年过圣诞元旦的时候，雅舍也从不关门的，甚至连去年春节我因为加班没有回老家，发现雅舍仍照开不误，好像一年365天雅舍天天都营业的。这次一连停业了好几天，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吧，还是关于古董的急事。 医生虽然担心，但却知道老板不会出什么事。也许哪天经过雅舍时，老板还会穿着他那身绣着赤龙的中山装，坐在柜台后喝着龙井茶，悠闲地看书。相比之下，忙得不可开交的他应该算是操劳命。在雅舍停业的第五天，医生刚做完一场手术，正站在落地窗前喝着苦涩的咖啡提神间发呆。外面的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着，据天气预报说明天就会转晴，但看着阴云密布的天空，下午2点多就好像是傍晚时分那样阴沉沉的。 少侠，今天晚上要请客吃饭啊。 纯哥的大嗓门响起，在办公室内的人都随之起哄。医生连连点头答应，知道他们这帮人其实就是找个借口想放松一下。 你今天应该没什么任务了，先回家去换身衣服吧。 陈哥拍了拍医生的肩，指了指他挂在椅背上那皱巴巴的外套。 你的伞不是丢了吗？我这里有，你先拿去用，身为寿星不可以穿得这么寒酸呐。 医生看着手里纯哥塞过来的伞，愣了片刻。 老板说过我不能借给别人伞，那么别人借我伞应该没事吧。 医生本想拒绝的，但是请客吃饭再弄得一身湿漉漉的实在是失礼，所以就道了谢，先溜回家换衣服去了，顺便把聚会的地点定了一下，就在医院后门那条商业街的第一家餐馆，到时候要是有什么紧急手术也方便随时报到。走出餐馆，医生撑着伞走在雨中。由于是工作日的下午，再加上连绵不绝的雨，商业街上显得很冷清，很多店家干脆都闭门歇业。医生反正也不赶时间， 便难得开始回忆自己24年的人生，习惯性的伸手摩挲着颈间挂着的那块长命锁。 据说这是过世的母亲留给我的长命锁，虽然长辈们告诉我24岁之前不能摘掉，但我已经戴得习惯了，即使过了24岁也要一直戴着，因为这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 医生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拐进超市，打算趁着有空采购一下。正当他站在超市大门口，刚把伞收了起来，忽然发现街上有个人淋着雨走了过去，黑色的中山装上那条赤色的红龙醒目极了。 老板！ 医生欣喜地挥动着手，发现见到老板平安无事要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高兴，因为对于工作极度忙碌的他来说，除了同事之外，老板是他在这个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中唯一的朋友。老板看到医生很意外，抹掉脸上的雨水，丝毫不客气地伸出手道： 你怎么这时候下班了？伞先借我一下，我去前面办事回来给你。 医生想都没想，就很自然地把手中的伞递了过去，但在抬头打量老板的不经意间，发现老板的颈间光滑白皙，根本就没有任何狰狞的伤口。医生的脸色当时就变了，立刻握紧手中的伞柄，厉声问道： 你是谁？ 这句话其实问得有些多余了，医生觉得周围的环境瞬间就变了，一时天地间雷电交加，震耳欲聋。他身后哪里还是灯火通明的超市，分明就是阴森森的荒郊野外。正当他惊疑不定地打量着四周时，忽然感觉到手中有些异样，定睛一看，发觉手中的伞居然变成了一条青白色的毒蛇，而原本握在手中的伞柄就是那条蛇的蛇头，两颗毒牙在闪电中发出莹莹的亮光，正朝他的手腕咬去。医生反射性地松开了手，而在他的手一离开后，那条毒蛇又变成了雨伞，被一只银白如玉的手抓在了掌心中。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子出现在了他面前，一身白衣似雪，五官如水墨画般精致迷离，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美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看着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医生的心却如同坠入了冰窖。他知道她便是那条白蛇精，虽然她的表情淡漠平静无波，可是从他背后的天空中雷鸣阵阵，闪电就像是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不断在云间闪现，完全可以肯定这一切都是这条白蛇精弄出来的天地异象。而当医生感觉到雨水及身时，才明白为何老板禁止他借伞。失去了伞的庇佑，从天而降的雨水就如同冰冷刺骨的银针一般，一针一针地钉在身上，彻骨的疼痛。四周一片荒，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医生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白蛇弄出来的幻境，可是不管他逃到哪里，天空上降下的雨水都如影随形。 那把伞，那把白蛇伞在哪儿？ 白蛇的声音咄咄逼人，可是医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蛇伞，那把白蛇伞在我家里啊。 医生动了动唇想开口，可是却发觉自己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跌坐在地，用双臂护住自己的头，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少地暴露在雨中。 我的伞呢？你把我的伞藏哪儿去了？ 也许是因为白蛇的声音太过凄厉， 医生忍不住从臂弯中将头抬了起来，在他的视线中，那名女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巨大无比的白蛇，蛇身足有十多米长，蜿蜒地游动在他的周围。要不是亲眼所见，他绝对不会相信那个清丽脱俗的女子就是这条狰狞的巨蛇所变。而当他看到这条骇人的白蛇张大的嘴朝他咬来时，医生毫不怀疑这条蛇能一口整个地将他吞下去。 难道就要这样死了吗？长辈们告诉过我，说我24岁时会有一场大劫，难道指的就是这个吗？ 医生的双眼并没有因为那张迅速逼近的血盆大口而紧闭，闭上眼睛并不能逃避什么，他倒要看看这条白蛇竟是怎么吃人的。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医生眼中的所有动作都变慢了，时间仿佛相对静止了，他几乎都能看到在空中那些晶莹剔透的雨滴，远处划破天空的闪电就如同天空的裂缝，那张令人恐怖的蛇纹被这样的背景衬托的竟然无比的震撼迷人。 此前看到这样的景象应该也够本了吧。 当医生都能感觉到来自蛇嘴里的腥臭毒气时， 忽然一个人挡在了他的面前，替他迎上了那巨大的蛇纹。那条蛇仿佛受了惊吓，想要停下来，但由于它的体积实在是太大，就算是及时改变了方向，一颗毒牙还是擦着对方的胸腹处划过。 医生的眼睛上全是雨滴，但是却不影响他看到视线中有条栩栩如生的赤色红龙正张牙舞爪地盘踞在那人背后。 这是真的老板吗？ 医生的大脑有些迟钝，抱着膝盖愣愣地抬起头，他的头顶上有一把巨大的油纸伞替他遮住了那刺骨冰冷的雨水。 笨蛋，我都叮嘱过你，不管是谁都不能借伞的。 以为是你我才借的吗？ 老板淡淡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医生在心中腹诽着，却没胆量顶嘴。没有了那种杀伤力极强的雨水侵蚀，他很快就缓过气来，突然想起刚刚老板差点被白蛇咬到，赶紧站起身转到他的身前，仔细地检查着。 还好没有伤到身体，只是衣服破了。 医生看着老板身上的中山装已经破了一道口子，就算他对衣服不识货，也知道老板身上这件做工精良的中山装肯定价值不菲。 真是可惜了，不过你不是还有好多件吗？这件我赔给你吧。 医生心里想着， 再贵我的工资应该也够用了。 老板低着头，在看到衣服破裂的时候，眼中闪过一道复杂的神情，但很快就被很好的掩饰住了。他平静地抬起头说， 没什么，不用赔了。对了，我5天前从你家拿了这把白蛇伞，你别介意。 医生早就认出来，老板现在手里举着的就是惹出这一系列祸患的白蛇伞。虽然他很好奇老板是怎么进到他家里的，但是也知道如果不是老板替他保管了这5天，也许白蛇精早就把这把油纸伞拿走了。医生也不是真的笨蛋，这时也知道白蛇精的最终目的还是这把伞，至于借伞什么的，大概只是一个导火索。老板淡淡地问道， 这把伞就交给我处理了，可以吗？ 医生看着不远处吐着蛇信的白蛇，真心诚意地说道， 一定要处理，是 顺便把那边那位也处理掉吧。 也许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自从老板来了之后，这条白蛇精收敛了许多，至少连天边的雷电都不打了。老板定定地看着那条白蛇，忽然间叹了口气道： 你知道吗，白蛇的传说其实都没有交代最终的结局。 最终的结局难道不是白蛇被压在雷峰塔下，后来塔倒了，现在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吗？ 医生不知道老板为何忽然说起这个，但有老板在身边，医生就觉得这事儿绝对能轻松解决，便淡定地陪他聊起了天儿。 那条白蛇修炼了千年，已经可以呼风唤雨，是一条半龙了。等他过了情劫，就能化龙升天，成为一方龙神，受人供奉。 医生倒抽一口凉气，知道这一个礼拜以来的阴雨天气根本就是白蛇精弄出来的，而刚刚的雷电交加当然也是白蛇精的杰作，否则冬天哪里来的雷声阵阵。 其实当年他虽然没有龙形，但已经有了龙骨，可是法海的一道符咒认准了他是蛇精，便将他压在了雷峰塔下。当法海询问许仙如何处置白蛇精时，你知道许仙如何决定的吗？ 老板的声音虽然平淡毫无起伏，但医生却听得毛骨悚然，一时都没敢问出口。出声的不是老板，而是对面的那条白蛇。 他剥了我的皮，制成了伞面，抽了我的龙骨，做成了伞骨。 那条白蛇一边说，一边重新幻化成了人形，那张清丽逼人的脸容上盛满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怨恨。白蛇喃喃地说着： 什么山盟海誓，什么甜言蜜语，在恐惧面前统统都化作了云烟。他只想着我是妖精，我会吃人，可他又是否想过我其实是刻骨地爱着他？ 这难道…… 医生目瞪口呆地看着老板手中的白蛇伞，浑身的鸡皮疙瘩犹如雨后春笋般颗颗冒出。 白露，只要再等上一天，你的冤魂就会散去，下辈子忘记过去，投胎做人，比在世间游荡要好得多。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